网上嘅世界实在太精彩啦。先唔讲白旗中意睇嘅 This is AV 啊，其实网上嘅讨论区都系同样嘅精彩。回想翻呢十几年啦，有高登、连登陪住我哋，真系好幸福啊！而我哋去年报道过嘅邓龙威先生啦，大家可能有睇过嘅奶夜凌晨开往大埔嘅红 van 等等等等嘅故事，都系源自于伟大嘅拉登啊，唔系系高登先啦。所以人哋成日都话宁得罪拉登，莫得罪高登。喺我哋嘅新节目里面啦，就会同大家一齐分享一啲当前高登连登嘅热门话题。我系强国新华者阿 Win。 你可能可以24小时唔食饭，两日唔瞓觉，你可能可以成日唔讲嘢，几日都唔去街，你甚至已经好耐冇睇电视啦，更加冇读报纸啦。但你可以几耐唔上网啊？既然网络世界千奇百怪，泛滥资讯多到你睇唔晒，就等我哋每期为听众搜罗今期值得推荐嘅内容，同大家嚟个网络精华游啦！我哋系网络生还者。 哎呀，改唔到口添。咁我哋以后要介绍我哋系强国生还者嘅网络生还者嘅 阿 Win。我哋系即系有进化版啊！我哋而家系演变成呢个网络生还者啊！ 嗯， 因为我哋过去嗰啲节目咧，系啊，好多时都会喺即系其实我哋自己都系网民啦，咁都会喺高登连登嗰度咧去揾一啲嘅资讯。其实唔止高登连登嘅，即系呢两个比较。代表性高啲啦，其实 Facebook 啊，Hong Kong Discuss 啊，一切嘅大家会去嗰啲平台咧，其实可能都去过嘅，咁我可以系即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样啦。 系，因为其实网上咧，如果讲起嘅讨论区，当然头先我哋所讲嘅高登啊、拉登啊，高登啊、连登 冇、 啊、 拉登呢个网站嘅，OK？ 呢啲就比较大家会耳熟能详啲啦。其实仲有好多嘅，MJ 讲过嘅香港讨论区啦。或者一般嘅妈咪啊，最关注嘅 Baby Kingdom 啦， 香港讨论区有两个噶嘛？ 香港讨论区而家基本上少咗人睇噶啦， 都仲有一班人噶。我听有一个系话佢睇开啲网络小说嘅，佢话其实系以前系喺讨论区嗰度多过高登嗰度嘅，即系而家就高登嗰度，但系都仲有人喺香港讨论区个铺啲小说，话即系嗰度嗰啲作者系有劲啲，即系可能各花各眼啦咁样，系啦系啦，即系都有嘅。 其实作为一个作者，如果你话喺啲讨论区摆文咧，都唔会话选择边个平台嘅，即系最紧要系可以俾佢去满足到佢嗰个所谓写作欲啦，亦都系多人去欣赏到佢嘅作品，所以一定佢会拣啲系人流高嘅。 咁啊，所以咁啊，即系话近年咧就系高登就最成功啦，连登就近呢一年先就分裂出嚟啦，系啦。咁啊，当我哋都统称为高登先啦。高登就即系好多嘅嗰啲小说系成功变咗实体书啦，而家有。我谂而家你去书店咧，有起码有。起码有几十本系喺网络嗰度走出嚟，喺高登度走出嚟嘅，即系由最初比较大家会知嘅嗰个一路向西啦，系啦， 奶夜凌晨啦， 系奶夜凌晨啦，咁跟住头先你讲西营盘啦，呢都系网络作家先摆喺嗰个高登讨论区，跟住大家会追 post 啦，咁跟住去买去变成实体书，甚至系有啲变成咗电影咁样嘅，系啦。 不如讲下点解我哋会有呢个另开 topic 嘅一个想法啦，或者我讲先啊，因为强国生还者始终我哋已经系一年半嘅时间啦，咁我哋唔会话因为开一个节目咧而停咗我哋强国生还者嘅。不过正如头先 MJ 所讲啦，我哋都希望喺我哋讲一啲强国生活啊，或者强国嘅林林种种一啲事情之余啊，可以另外开一个频道同大家分享。呢个系小弟啊，阿 Win 嘅一个睇法。 因为好多嘅资讯嘅，咁大家即系个兴趣咧，我知道好多听我哋节目朋友有啲都系想听中国嘅嘢啦，咁但有啲系未必系嘅，好多平时嘅热话咧，其实都系值得关注噶嘛。咁而家世界上咧喺香港吓，或者全世界都系啊，可以分做两种人，一种咧就系网民， 系 一种咧就系。日日都上网，即系完全系黐住个网先能生活到嘅人咁样。咁其实冇乜人系唔上网，基本上。咁我就当有都好啦。咁我啲节目咧，其实可以就系做呢样嘢啦。咁因为我自己都上高等连登嗰啲睇咧，系好花时间，因为佢入边即系有啲虽然系话开 post 嗰个啦，通常系即系有好多嘢讲，咁系好有用嘅，有啲好知识性嘅。咁但系其中有九成咧，可能都系即系嗰啲求其嘅对答啊，嗨系啊，我同意你啊，留名啊呢啲咁样嘅节目噶嘛。 呢咁樣嘅留言嚟㗎嘛。咁有啲係會即係嘥你時間嘅、 嗯。 你覺得嘥時間又好啦，但你可能消磨時間啦。咁但係即係你可能會係花十幾個鐘咁，但係你睇嘅嘢都可能唔係好多咁樣。 係。 我哋呢就可以做到一個網絡精華遊啦。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即係搵一啲大家都覺得有趣嘅 topic 啦。 係。或者係大家喺節目裏面都介紹啦。係 啦，有啲係我哋覺得值得推介嘅 topic 啦。咁、 嗯、 可以同大家一齊去講下咁樣。 或者入正題啊 ，MJ 依排喺譬如高登啊、連登啊上面有冇啲得意啲嘅嘢可以同我哋嘅聽眾分享下？ 譬如啦，我學到嘢嘅，有一個叫做有佢哋有一個 terms 叫做學術 post 啦， 係 係啦，呢、這個學術 post 咧可以同大家講下，叫做幸存者偏差 （survivorship bias）。哇，我英文中唔中啊？係咪？ 應該係嘅。 係啦，係啦。佢話咧其實我哋好多時咧去睇一件事咧，我哋淨係理一班仲存在嘅嘢，而係冇理到一班已經唔存在嘅嘢，呢、這個就叫幸存者偏差啦。 係 舉例啦，譬如話咧，我哋成日話喂狗歌好聽啲嘅，新歌唔好聽嘅。 一般人都會有咁嘅睇法。 係啦，咁但係我哋因為點解舊歌會好聽啲啊？因為留得到落嚟嘅舊歌，其實都係一班 survivor， 都係一班生還者嚟嘅。係啦，咁其實一啲唔好聽嘅舊歌啊，其實舊歌都係一年可能一年一百首、兩百首、三百首，留得落嚟嘅其實都係可能十零廿首、一百首啦當。但系你唔好忘记，嗰度系几十年嘅累积嚟嘅，咁嗰度大部分淘汰嘅你已经忘记咗啦。咁所以其实嗰扎旧歌咧，唔系话旧歌一定系特别好听，只不过系幸存呢一班特别好听， 系经得到时间嘅洗礼咯。 系啦，咁所以就呢、這个就系其中一个幸存者嘅嗰个偏差嗰个其中一个例子。 其实佢个逻辑又唔系错晒嘅，或者可以咁讲系我 buy 佢个逻辑嘅，因为有就等于呢个进化论一样啫嘛、 嗯， 可以继续留得到喺度嘅，就会有佢嘅生存的。 然 后 佢唔系净系讲呢样嘢，佢话咧大家唔可以净系睇留得低喺度呢一啲，你去睇一件事嘅时候咧，你要睇埋佢唔喺度嗰啲，系啦，佢举咗几个例嘅，咁我尝试喺度短时间可以唔可以讲到，佢话譬如话二战嘅时候咧，有啲飞机啊，咁佢就话留意一下嗰啲飞机咧，系俾边啲地方系俾子弹射得最多，咁、嗰啲地方咧就要加强嗰啲盔甲啦，咁样，咁佢留意到啦，就系嗰啲机翼啊、机尾啊嗰啲地方系比较子弹射得多啦，咁样，咁就系咪应该喺嗰啲地方加盔甲咧，咁样，咁但系咧，其实嗰、那个科学家咧最后就冇咁做到嘅，佢反而喺咧喺嗰啲飞机度一啲中弹嘅地方都冇嗰啲地方咧就加盔甲，就系、是、嗰、那个引擎啊、机头啊。啲位置 系 咁，佢解释翻出嚟咧，个解释就系话，其实咧飞得翻嚟，就算中到机，中到嗰啲子弹啊，机翼中晒子弹都好，但系起码佢飞得翻嚟啊， 系 你都仲睇到佢存在啊，所以你先会喺个数据嗰度得出就系话喂，嗰啲地方系特别多中弹，但系其实某啲地方，譬如话 中咗弹就已经沉咗啦， 引擎系一中你已经死啊，咁其实已经唔存在，就唔代表嗰啲重点咧系你应该忽略，嗰啲地重点先系你应该去更加注视嘅重点嚟嘅。呢、這个就系嗰、那个幸存者偏差入边咧，佢要同大家讲嘅就系、是、你唔好净系留意嗰啲成功人士佢嘅几个特点，系啦，你要留意埋其实。呢幾個特點入面其實仲有好多其他人。我譬如話我當而家香港王維基好成功，搞網購好成功，係啦，咁係咪代表搞網購一定會成功呢？未必㗎喎。其實可能搞網購有100個王維基出現過，咁、但係其中99個都係搞網購死咗㗎喎。 係 係啦，咁所以就係講呢個就係幸存者偏差啦。 咦，其實呢個邏輯呢，我覺得都幾好喎。佢呢個邏輯想法，估唔到我哋嘅高登仔呀都有一啲咁有見地嘅一啲想法。 絕對學到嘢啦，好明顯啦。即系阿 Win 就唔系一个长期喺高登嘅人啦，咁我都唔系。咁但系系啦，高登仔可能俾人一路嘅感觉都系可能偏向负面，偏向系啦，系好毒啊嗰啲。其实唔系嘅，原嚟发现咧，佢呢一个 post 你有机会即系大家去睇嘅话咧，佢系整埋一大段文咁啦，佢系整埋条片咧去解释样嘢，系真系一个学术嘅讨论嚟噶，系真系学到嘢啊！而家我谂我咁同阿 Win 讲，阿 Win 都觉得学到嘢啦。可能听众你听完我讲，你都觉得啊系有啲得着咁样，系啦。咁其实高登入边。系有好多，即系当然有好多其他嘅信息，咁但系有好多呢啲学到嘢嘅信息咧，系值得同大家分享嘅。 唔错，呢个真系可以听众可以上翻我哋上翻高登啦，或者按少少 share 翻我哋， 我哋就 share 去我哋 Facebook 咯， 系啊，即系呢个都系唔错嘅一啲嘅 concept 嚟嘅。 系啊，有埋 YouTube 嘅佢个短片去介绍咁样嘅，正嘅。 仲有呢 MJ 仲有冇啲呢段时间里面比较近期嘅又比吸引你嘅。 有一个 post 呢就係、是、我一入去呢就好、觉得话咁多人留言嘅咩料啊咁样。咁佢呢就成为咗呢、這个IT 人嘅一个聚脚地咁样，好似一个 IT 人嘅 group 咁样。咁佢而家个 post 呢就係、是、好似类似係叫做 IT， 即係千祈唔好想死入嚟做 IT 啦咁样。咁就有一个怨气 post 咁样嘅。咁入面呢其实就好多 IT入面嘅嗰啲術語啊、行情啊啲嘢喺度講嘅，咁但係作為一個普通人，我唔係 IT 人啦，咁但係都 會入去白牙啦，睇下 都有得意嘢可以講嘅。佢譬如一開始一幅圖啦，佢就整幅圖出嚟，咁咧佢就介紹英文咁樣啦。佢話 he 咧就係代表男仔啦，係啊 ，she h h 就代表女仔啦。咁 IT 係 it， 咁啊即係唔係人啦咁樣，IT 唔係人嚟啊咁樣。咁你可以想象到你由呢一幅圖啊，你感受到佢嗰種怨氣係幾咁重啊。 OK。有冇介绍下咧？佢哋嗰啲 I T 人咧个生活系咪真系完全系冇社交圈子，都系对住电脑啊，沟唔到女啊，即系 loser 咁、啊、样嘅睇法咧？ 我哋而家录紧音咧，出边有个 I T 人咧帮我哋喺度推紧麦啊，咁所以我哋讲嘢咧要小心啲， 细声啲啊，细声啲，唔好俾人听到啊！ 我觉得 I T 人咧，其实佢哋都好，其实尤其是喺电脑面前啦，佢其实系简直系能言善。变啊，即系口才好好嘅。譬如话咧，有个人咧，唔知系咪撩交嗌咁样啦，佢就话：，你唔好话歧视 I T 人啦。点解 I T 人个个都咁毒嘅咁样？系啦，佢哋系咪唔玩 game 嘅 I T 人系食饭会闷死噶咁样？系啦，咁样。咁跟住咧，我喺度，首先我唔讲人哋点，我唔讲 I T 人点样回答先。我喺度自己讲翻吓，虽然我唔系 I T 人，咁但系我都见到好多身边唔系做 I T 嘅朋友，咁都系对住部电话噶啦。如果你要玩 game 又好，定系 WhatsApp 又好，总之都系攞住部电话噶。唔係淨 IT 人啦，咁但係 IT 人咧普遍嚇，即係100個入邊一定唔係全部噶啦。我諗有六七成嘅係感覺上咧係即係靜啲， 係 咁靜下咧就覺得佢好似個氣場咧就陰沉啲咁樣，係啦。咁跟住佢都會解釋嘅。咁但係我欣賞嘅，首先佢第一個反駁咧就誒你唔好佢可能唔知係咪覺得咧呢個留言嗰個咧都係啲領導階層嚟嘅，佢就即刻反駁話你唔好話我話啊，個方面係跟翻噶，你唔好話我話啊，我見親 interview 嗰啲 manager 咧基本上都冇乜頭髮嘅， 係呢個都 OK 呢個反駁， 係啊， 喂但系咧，其实有冇理解這件事咧？讲开 I T 咧，如果 M J 系有呢个嘅user 可以登入去留言咧，我想睇下究竟系有鸡先定有蛋先嘅问题啦。那个意思、那个逻辑系点咧？喺个 I T 人佢嘅性格造就咗佢食 I T 嘅呢一碗饭，定系佢加入咗 I T 嘅行业，令到佢会有一种性格咧？ 嗯， 你明唔明我嘅意思、啊？ 我明，即系佢话佢本身系阴阴沉沉嘅人先去做 I T， 定系入咗去做 I T 之后变咗阴阴沉沉？ 系啦， 系啦。我觉得两方面都有。谂佢哋自己都有讲嘅，即系佢哋呢啲 I T 人，虽然你系摆即系可能系 challenge 紧佢，咁但系佢哋都有讲系点解啊？佢都咁讲啊，佢话日日都喺 office 啦，长时间对住个 mon， 冇时间出嚟 gathering 参加社交活动，做嘢中意做嘅嘢，咁个人咪渐渐冇朝气咯。咁有啲嘢就话喂 IT 嘅人工低啦，疯狂 OT 啦，冇成功感啦，搞到人都冇乜阳光气息啦。咁呢啲我谂系 后天咯，就系、是、加入咗 IT 行业先至抹杀咗佢嘅人生咯。佢本来系好阳光嘅，好朝气勃勃嘅，就系入咗 IT 嘅行业之后就变咗阴。死气沉沉啦，即系会系后天嘅影响大于先天咯，咁样去理解。 系啊，咁所以即系虽然我哋呢个 post 咧就鼓励大家，即系我哋呢个节目啦，系鼓励大家系即系去下上网讲下啲网上 topic。咁但系咧，即系如果你长期对住个 mon 咧，咁其实就确实唔系好健康嘅，即系都揾啲 mon 以外嘅嘢听下。譬如你想睇高登嘅精华嘅话，咁你可以听我哋嘅节目啦，或者即系日日对住 mon 啦， 或者听我哋强国新闻者同埋呢个网络新闻。者嘅咩啦节目啦， 同埋即系我知而家我谂而家唔止 I T 噶啦，而家好多文员咧其实都会嘅，即系如果你个工作咧你系真系日日对住个 mon， 譬如我近嚟咧可能成日砌 P P T 啊，咁你由朝做晚对住个 mon 咧，我有啲人做嘢又系要特别静噶嘛，即系我唔能够一路砌 P P T 咧，一路同你倾偈咁样，我觉得好阻碍我做嘢噶，咁我一路咁样喺度对住 mon 咧，个人系真系会。即系特别静啦，唔想讲嘢啦，死气沉沉。我哋系咯，即系都鼓励下大家。即系如果你 office 入边都有个 IT 嘅，你咪睇下佢可唔可以即系带下佢。唔好净系对住个电脑咁样做嘢咯。 死啦 ，MJ， 你都已经被。 强国嘅开始洗礼啦。 点样洗礼啊？ 咩叫 PPT 啊？作为香港人应该用 PowerPoint 嘅喎。 搞错啊！ 大陆人多嗱，十个有十个大陆人咧就用 PPT。 IT 人用 PPT，IT 人因为 我谂十个香港人冇两个用 PPT 因为个档案 file 嗰个副档名叫做 我知道 嗰个 format 叫做 PPT。 我知道。 我讲文件我会讲 DOC 嘅，我讲 Excel 又讲 XLS 嘅 ，OK。 OK， 咁我考下你啊。嗱，我哋用 Excel 就叫 Excel 啦。大陆嗱，坦白所讲嘅 PowerPoint 大陆叫 PPT 啊。咁如果大陆人讲嘅 Excel， 大陆会用乜嘢？ 系咪咩试算表啊？ 大陆唔系用试算表，大陆系用报表。 报表 用报表， 我 真系唔知咩叫报表。但系你识得用 PPT 咁样 ？PPT 系 IT 术语 ，OK。 OK，OK，OK， 无谓同你争论啦，呢个 唔系 OK 吓。 但系相信如果你同一啲身边一百朋友讲 PPT， 我谂应该都唔会有二十个理解 嘅。都明嘅，不过我都会讲 PowerPoint 嘅。咁啱头先讲 PPT 嘅， 我觉得你强强新闻者节目做一年半，对你有所影响嘅。 咁希望。而家做网络生还者就唔会变咗 I T 咁样死气沉沉咁样啦，唔会啊，我好多阳光气息啊。 O K 嘅。 咁咧，跟住呢一个 post 入边咧，系个 I T 人开 post 啊。咁当然，咁佢讲出一样嘢咧，就系又系唔系净系 I T 人咧先会遇到嘅。我觉得都几得意啊，我冇想象过，因为近嚟都即系近年比较少去接触呢方面啦。佢话咧，而家揾工市场有啲怪现象噶。 系。 系啊，佢话除咗IT 之外，可能其他揾工人士都可以借镜。佢话咧，好多时咧，你明明系符合晒个招聘广告九成以上嘅条件，你 in 嘅时候咧都表现得好好，但最后系冇 offer 嘅。系啦，嗰、那个人工都系公司范围嘅，但系都系冇 offer 嘅。 其实呢个唔代表 IT 啦，好多行业都系咁，好多公众都系咁。 系啊， 因为 HR 系会定期 update 佢自己啊嘛。 你做得即系你做个职位大啲啊嘛，你大公司、你下面都有几好多 HR 啦。喂，系咪真系有 HR 交数呢件事？ 唔系交数，佢会知道市场嘅行情咯，或者系一啲其实最好嘅一个方法，譬如我做销售嘅、我做一啲个大陆嘅快速消费品销售，我都。唔可能成日喺我自己个范畴㗎嘛、我都想听下其他范畴㗎嘛、最简单嘅你无端打电话去人哋公司梗唔会答你㗎啦。咁、你咪开个 post 囉、请人囉、即係等譬如可能 MJ 本身做緊我可口可乐嘅。 喔、 你而家出嚟搵工啦咁我 interview 嘅时间 里 面就攞料囉。係呀、听下 MJ, 你可口可乐里面而家点样做啦我哋公司有咁嘅你觉得啱唔啱或者听下你意见囉、可能根本冇一个咁嘅 opening 喺度嘅。唔出奇这个是不正是在 IT 范畴。 那都几浪费求职者的时间。 是的是的 是很扑街的行为的。 是的。 不过我记得我当年在应该差不多二十年前读大学的时候大学都有提及过如果想知道一些市场行情啊拿一些 sales talent 啊或者知道市场一些 market information, 这个是一个其中一个比较好的方法。二十年前都已经有教的了。 是的。那所以现在 IT 人他就说即是可能他近来多见工啊他说刚才讲呢一个啦，佢话咧，有啲工咧会见到招聘网站咧就不断出现啦，系用埋 urgent 嘅字眼啦，但系半年一年都仲系咁样见到佢嘅，不断都仲系 urgent 嘅。咁、有一个因为佢见工嗰、那个经验值高啦，咁佢就可以分析到咧，佢话好多公司咧个招聘广告咧都会有呢、這个fast grad 啊 ，also welcome 咁呢一句嘢，欢迎。 通常都系请啲 MPF 啊 financial 嗰啲先 欢迎，欢迎啱毕业嘅， 系 咯、行业可能系一个因素啦。佢话有得呢个。嘢嘅话咧，其实你由佢呢个字里行间咧，都知道佢人工可能唔高啊。 嗯， 因为佢呢个职位咧，佢可以愿意请个 fast grad 啊， 即系可有可无嘅职位咯。 咁亦都系俾 fast grad 嘅人工一定唔会高噶嘛。咁即使话你竞争者之中可能有啲 fast grad 嘅人啦，咁佢一定唔会俾到好高人工你噶。 六千咯，八千咯， 咁都有一万嘅，我相信而家香港。咁、我觉得佢即系简直系，即系喺呢个招聘广告中揾到啲嗰啲。道理出嚟啊！ 其实我觉得 I T 人如果有翻十年八年经验咁样，你一见到呢啲作为一个求职者啊，作为一个招聘嘅雇主啊，佢真系想请一个有用嘅人，佢一定唔会写一句 fresh grad is also welcome 咁样。 系啦， 因为你咁样写得嘅话，我系一个有经验，我就唔会 apply 出手好低啊！你通常 第一就会喺求职者嘅角度，佢会谂话你份工够即系可有可无嘅工作啦。咁、另外就会觉得。人好似 MJ 哥所讲，人工亦都唔会高啦，我更加唔会 apply 呢样嘢咯。系、啊，即系写得呢句说话咧，我觉得就未必系一定唔系攞料噶啦，但系纯粹系即系。 揾一啲试下大海捞针，睇下可唔可以揾到啲好人啊，或者点样？即系反正呢个 opening 应该系可有可无咯。 咁所以啦，系啦 ，IT 嘅朋友啦，尤其是我谂即系如果你本身之前冇上高登、连登都好啦，即系入呢个 post 啊，入边都好多即系讲下你明明系你学你 IT 好多唔同嘅范畴噶嘛，你识 A 范畴、B 范畴咩 Auto Oracle 啊、Java 嗰啲咁样，究竟系应该几多钱人工啊？咁入边都有好多嘅 IT 师兄咧系愿意分享嘅，咁啊都几帮到啲 IT 朋友，所以啦，佢喺高登嗰度咧，我见到系即系好多人睇嘅，咁但系其实入边如果唔系一个 IT 人咧入去睇咧，就我唔能够讲话浪费时间嘅，但系即系未必系咁有趣味咁样啦，系啦，好，咁啊今次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次节目啦， 等埋八期啊， 系啊，咁啊再睇下分享，因为八期咧系一个典型嘅高登仔嚟噶， 都几窄下嘅， 系啦，咁啊所以可以分享好多即系喺高登或者连登或者其他网络世界都系好 hot 嘅 topic 同大家推荐下， 好，下次翻嚟见，拜拜。